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最鲜辣的提问，最坦诚的回答，欢迎来到青春联盟之王牌对王牌，用心访谈，用情记录。 那运动像不像冰淇淋，加几年手指就 好的，北京时间的12点整，欢迎大家来到青春联盟之王牌对王牌。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首先来请他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各位王牌对王牌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侯天阳。我曾经留学在挪威和英国，然后现在是在一家做中文版音乐剧的公司，叫七木人生，做制作人。 留学挪威和英国，现在在做中文版的音 乐剧 啊、哦，明白了。其实我知道天阳应该是之前本科应该是在国内，然后 对 硕士的时候然后去国外是吗？ 对对对，本科的时候在武汉大学，然后后来有机会去挪威上学，去挪威这个交流，然后后来接触了这个留学之后，然后又选择了英国。 所以你是先去了挪威交流，然后再去英国读硕士，是这样的？ 对对对、哦、 挪威我觉得应该去交流的人很少吧。 对，挪威其实挪威挺有意思的，挪威是一个中国人非常少的一个地方，然后所有的除了挪威之外的人，就像美国人啊英国人这些中国人，其他这些都是外国人嘛，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自己的这样一个外国人的圈子，不像在一般的一些这个像美国或者英国这些中国留学生比较多的地方、可能中国人自己就是一个圈子了，但是在挪威可能这个一个学校就不超过10个或者是10几个这样中国人，特别的少 啊、有什么样的感受？好山好水 好 寂 寞。对对，套路是吧、对对对，真的就是好山好水好寂寞。挪威就是是直饮水嘛，自来水可以直接喝，然后风景特别的棒，像比如说这个下了地铁之后可能就可以看到极光，就是有这种 下了地铁可以看到极光， 下了地铁可以看到， 是经常可以看到， 特别奇妙的体验。大概就是在12月份左右，而且它有极夜，然后就是各种自然的这种条件都挺有意思的。其实 什么样的感受？极夜 就是有点 一眼看不到天亮。 对对对， 一直黑， 基本上晚上3点多睡到第二天早上10点起来，这整个就是然后起来还是黑的，这个天还是黑的，就感觉睡不明白了。 觉得自己穿越了是吧？ 对，穿越了。 那还有什么样有趣的故事和大家分享吗？ 在挪威比较有意思，然后比如说就他们其实都玩得很开，因为可能挪威人他本身他人口就很少，像那个挪威的首都奥斯陆，他这个首都只有70万的人口，真的是特别特别特别小的一个首都，然后它是临海的一个这个城市，那我们可能会去海边，比如这个游泳啊，然后在海滩烧烤啊，然后跟这个亲近大自然啊，然后看极光啊，然后去这个徒步旅行，去坐船，就是 感觉挺还挺养生的。 所以你是去留学了吗？被我发现了，你是去玩的吧？ 对对对。 有什么样的在课程吗？在那边？ 对，它的课程设置的其实都挺丰富的。嗯，它主要是一个叫人文科学的一个大类，在这个大类里面你可以选择很多的，像我当时就选的是这个心理学，然后哲学和一个关于人权的一个法学。 嗯， 它的课程设置可以说非常丰富。对， 有什么样的体会吗？和你在武大的时候上课的 上课， 嗯， 就是挺愿意去上课的。然后他有很多的这个 seminar， 有很多的需要你去做 presentation 和跟同学交流的东西， 嗯， 所以说就是互动性，课程的互动性很强。然后老师给你留很多的这种需要你自己去完成的课后去完成的作业，比如做一些调研， 嗯， 然后做一些这个小组的课题， 嗯， 等于说就是虽然可能我出去玩去游泳了，但是可能在这个游泳的过程当中还在跟同学交流课题。对， 嗯，那其实我知道你刚才说你们整个学校的中国人可能不超过10个，那你们做这些课题的时候，做 pre 的时候也会有很多外国人参与其中，有没有觉得？ 对，其实一开始 文化上有些差异。 对，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留学嘛，然后一开始，嗯，头一个月还英语还不是很溜， 嗯， 然后但是就强迫你，因为你也没有中国人可说，你就只能跟外国人，对，就没办法，你的邻居，你的那个出门坐地铁遇到的人全都是外国人，然后 你没有办法，就必须得强迫自己去说。然后经过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吧，就养成了那种英语的那种英式的思维吧，就是用英语去反映一些内容， 嗯， 然后就自然而然的就能够先把英语说好吧。然后英语说好之后再去了解挪威人的文化。嗯， 刚开始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刚去的时候？ 有啊，比如说像没看懂那个地铁卡的充值的规则。 嗯， 然后它挪威是一个开放式的那个地铁，就是你只要买了这个卡， 嗯， 你只需要激活一次，然后这个月卡你就可以这个不用刷卡，对，你就可以畅通无阻的去坐地铁， 嗯， 但是我当时因为就是充了值但是没有激活， 嗯， 然后坐了10天之后还没发现，然后第11天的时候他有那种， 那你是可以坐上去吗？ 我可以坐， 你没有激活还可以坐上去。 对，因为他没有人查， 哦， 因为他没有机器，他没有检票口， 哦，不需要刷一下， 对，他不用刷，就你直接进去就行了 啊， 哦。然后到第11天的时候有这个查票的， 嗯， 然后就正好查到我还非常理直气壮，我说我充值了你查，嗯，然后他说那你充值但你没激活你得扣你钱，结果就罚了1000块钱。 1000块钱是人民币吗？ 因为挪威的那个他的那个生活水平非常的高， 嗯， 他基本上麦当劳一个套餐都要150吧， 150啊， 人民币吧，很贵。 口味有什么差别吗？ 没吃过，太贵了，不了解。 那平常怎么办？吃什么呢？ 平时 自己做吗？ 就是对啊，练就了一身的厨艺吧。对， 比如说会做什么？西红柿炒鸡蛋和 太多了， 和番茄炒蛋。 对，不光中国菜，什么韩国菜啊，什么什么这个各种各样各个地方，大家因为大家都比较穷嘛，然后都只能在家做，然后一个宿舍一个楼层的人，大家就会互相串门，然后带自己国家的这个菜式。 哦，那也就是说大家可以做一大锅分着吃，可以这样吗？ 可以。 为什么笑得这么勉强？就是把中餐啊韩餐啊放在一起。 对对对对对 对 尝试过吗？你们 尝试过？其实他们都挺地道，因为当时我们那个，嗯，我们那一个楼层像有俄罗斯的， 嗯， 还有越南的什么公主， 嗯， 然后还有那个韩国的，还有挪威当地的，就是大家都会没事就是坐在一起吃饭喝酒。 接触到他们的文化了吗？ 接触到了，挪威人挺神秘的感觉。 为什么这么说？ 他挺逗的，他外面他公用的冰箱他不用，他屋里他自己买了4个冰箱，我也不知道放些什么。 是不是他用荤菜放一个冰箱，素菜放一个冰箱，香水放一个冰箱，是这个意思吗？ 可能是，反正就是我们都觉得那个人比较神。 嗯，他跟你们当时住在一起的，嗯，但是他自己 有自己一片小天地。 哦， 嗯， 那平常会跟你们交流吗？ 他交流的不多，感觉挪威人挺腼腆的。嗯，可能跟这个他的气候啊，这个他的这个人文环境有关。嗯，因为他们好像，我感觉他们也没有什么太多娱乐，就是喝喝酒。 因为天太黑吗？ 天太黑， 天太冷只能喝酒。 对， 是不是你们去的时候就一直处于冬天的这个季节？ 对，其实就是过了一个漫长的这个冬季，就是整个还挺难受的，过得还，因为实在是太冷了，就是30多度出去得就是冻得就得得的， 零下30多度。 对对对，真的是很冷。 那其实冬天的话也有很多冰雪项目啊。 有啊有。 既然你是去玩的嘛，是不是？我们说这个侯天阳同学去那个挪威留学哈、基本上就是去玩和去做饭的。 基本上体验挪威生活，对，像什么滑冰啊、滑雪啊，都是在那会儿练会的。 嗯， 对，像他那个他在市中心有一个不大的一个冰场，特别好玩，然后人很多，大家都在那儿滑冰。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有一个是冬奥会还是奥运会的一个场地，一个滑雪场地，也很棒。 那基本上就是很专业的场地。 对对对，都非常专业，他们也很喜欢这种冰雪运动。 我觉得嘛，他们不喜欢也 没 有什么办法。就只有这些啊，你玩不玩呢，就玩呗，是吧？ 确实是，挪威人的生活感觉挺无聊，但是但是整个这个跟这个自然环境啊、自然风光的这个接触，感觉还是很有意思的。 嗯，我还是对刚才你说的那个极光的事情很感兴趣。 极光，对， 嗯， 我记得当时挪威有一个项目，就是它可以坐船，就是它你坐这艘船，然后往这个纬度高的地方走， 嗯， 然后你在船上就可以看到极光，就你可以穿过海上的那个极光，就这个项目还挺浪漫的，对。 当时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没去。 什么？为什么没去呢？ 我是看到 平常就出了地铁就可以看到，所以就没有必要就专门去一下。 对， 那你在 这是一个旅游项目，当时 在挪威待了多久？ 在挪威待了一年。 啊，待了一年啊！你们这个交流项目不应该都是一学期之类的吗？ 啊，对，但是我去的时间早，然后回来时间晚。 嗯，就 所以待的是 撑一撑， 撑长了， 撑长了一年， 撑长，因为当时也在那边去打工了，打工的经历也挺有意思的， 嗯， 就是在一个米其林的那种中餐厅去端盘子，对，就是锻炼一下这个男生嘛，就是要多接触这种，就是多跟社会打交道吧，然后 中间也没有遇到什么好玩的事情。 端盘子还是挺辛苦挺累的。 一点都不好玩。 对，挺不容易的，但是他给的这个工资虽然是最低水平，但是也比较高，他一小时能给到110人民币吧。 一小时 110到120左右。 哦，那所以你每天工作的时长是？ 每天工作差不多4到8小时左右。 一直在端盘子吗？ 对，就一直端，叫 runner， 就是你拿这个盘子，拖着这个盘子一直跑在餐厅里。 嗯， 然后也发生过一些比较囧的，比如有一次，因为端盘子它其实也挺讲究的，你可以就是放在胸前端，就比较绅士，但你也可以举起来，举过肩端，这样就会就花式端。 那不是很累吗？ 对，就你可以这种花式端就比较好看。 嗯， 然后我有一次突发奇想，那个手里端着8个这种高脚的冰淇淋杯，然后突然想耍一下酷，然后举过了肩膀，然后刚端了没2步，然后对面来了一个老头，我侧身想给他让一下，结果这一侧身就8个冰淇淋杯全都飞出去了，就漂移出去了，然后正好旁边有一个光头老外穿着西装在跟他女朋友吃饭，然后冰淇淋洒在 哦，你没有洒到自己身上，你洒到了客人的身上。 对对对对，但是他非常绅士啊。 哦， 然后他擦擦自己光头上的冰淇淋。没关系没关系，你去忙吧。但是后来我就被老板扣了工资。 那是不是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扣的也是蛮狠的？ 扣的挺多的，他一个冰淇淋200多块钱吧，然后当时扣了我1600还是1500。 啊，他就是罚了你这个冰淇淋的钱。 对对对，罚了我全部8个冰淇淋的钱。 一个冰淇淋要200多块钱。 对，没吃过那么贵冰淇淋。 比麦当劳还要贵啊。 太贵了。 哦，所以他们这里的这个消费水平还真的是 非常高， 很高。为什么？ 他可能一个人养老金最后可能就能拿到4-5万吧，一个月。 一个月， 对， 哦，那怪不得。那对于他们来说，可能200块钱的冰激凌也 太便宜了。 对对对对对。 对， 好吧，原来是这样。哎，我们来听一首歌吧。 那云朵像不像冰淇淋？夹进你手指就是夹心饼。一口口好过瘾啊！你说金刚轻轻的喊声音，举起杯可端回家的情景。浪花是彩虹星星 ，Baby Baby Baby 游戏，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穿什么 么都可以。你来听听海洋岛上的好玩的事情，像草原你和彩虹经过大小脚丫，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脸两颗弯弯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小脚丫，世界吧它都会带你到达。大学学天天画着喇叭的苦心，好像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说，一次次招手低声私语说宝藏等你找寻，否就接受邀请 Baby Baby 总是话题，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你最想哪里去？你来听听海洋岛上的好玩的事情，像草原你和彩虹金刚大小摇摇，放慢来吧，想邀请你笑了两个娃娃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小脚丫，世界大它都会带你到达。海洋每天都为沙盖被子，但地球睡着也依然准时，繁星数千万灯泡开关全打开，我陪你陪你这旅行，可故事就一样为你，而现在就现在就现在还拦着你跑来。你来听听海洋在上了好玩的事情， 12:18，欢迎回来，这里是曼宁为您带来的青春联盟之青春达人王牌对王牌。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音乐剧《灰姑娘》的制作人侯天阳。刚才他也说到了哈，他在挪威留学的一些故事。其实呢，他在自我介绍的时候也说了，他在英国也待过，应该是一年的时间吧。 对，在英国也是一年的时间， 是去读硕士。 对，读硕士。 和挪威有什么样的差别吗？应该有一些比较明显的。 对，英国就是一个中国留学生非常多的城市了，非常多的国家了，对，还是感觉还是挺不一样的，因为可能在英国的话，华人抱团就会多一些，对， 然后就你的玩伴就会更多一些，是吗？ 对对对，不像在挪威就只能跟那个老外玩，然后在英国的话，可能跟中国人玩的会多一些吧。 那那个时候，你在那边学的是什么专业啊？ 我在那边学的就是影视传媒的专业，然后也接触，就是跟现在工作接触的，比如说会去伦敦西区看一些戏啊，然后这个认识舞台，了解舞台艺术啊，这样。对。 所以你在读这个硕士之前，你有想过你现在从事的是这份职业吗？ 其实想过可能会从事影视吧，然后后来但是就是慢慢就热爱上了这个舞台这个形式。 是，就是从这个学习和一次一次的这个观影 观剧 体验当中， 观剧 了解到的。 对， 比如说呢，比如说在英国看了一些什么样的， 比如说在英国像看的这个比如话剧看的《杀死一只知更鸟》，然后还有一些音乐剧啊，像西区的像阿拉丁啊这些。对， 阿拉丁这个说实话我当时看的时候睡着了非常的惭愧啊，我真的睡着了。 是吗？那飞毯的时候你也睡了？ 就是 全程睡。 也没有，但是确实是睡了不少时间。但是我觉得可能是我对他们的那个文化可能没有那么的了解，或者那么的感兴趣，所以就会 对，可能因为对对对，因为他们毕竟是英文原版的嘛，然后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做中文版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做中文版音乐剧其实就不需要你去看字幕嘛，你是直接可以通听中文了解的，听中文的唱，听中文的台词，然后你这样你就能够更直接的欣赏到这部音乐剧。对， 所以你在那个时候在留学的时候有想过这方面吗？就是觉得哎，看这个好累啊，要不然弄一个中文版。 对，然后当时其实就是发现了在国内也有做这个音乐剧的公司，就是现在这个奇木人生这个音乐剧公司，他们就是一直在做这个音乐剧的中文版音乐剧的制作。但是回来之后也就是一开始也没有来这家创业公司吧，然后先去了这个国家大剧院工作了一段时间。 在那边是从事什么样的？ 也是做制作，在去这个大剧院之前，也在一些其他的小的一些戏剧啊，一些民营的这个院团啊，然后做过这个相关类似的制作方面的一些工作，话剧的制作。对， 所以就是从你读硕士回来以后，你就一直在这个领域里面。 对，可以这么说，一直在这个领域里三四年的时间吧。 还是我们还继续说回英国。在英国那个时候生活，有什么样的好玩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吗？ 在英国好玩的事情可能就是在英国的时候出国。就是去其他 在英国之外的地方。我在英国觉得最好玩的事情就是从英国去其他的国家。 对，不过伦敦也挺好玩的。除了伦敦之外，其他的城市我并没有去很多。 主要是去了它周围的其他。 对，去了一些周围其他的国家。 比如说， 比如像就是一些大家都会常去的西班牙呀，然后法国呀、德国啊这种。 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常规的这种国家。 常规旅游线路。 对，常规旅游线路。感觉就是可能就是觉得在那边生活跟在那边工作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因为后来就是回来之后，因为我们又跟就是英国的团队，然后在英国工作人去打交道，跟英国人去打交道，就感觉在英国生活的时候接触到英国人，跟你回来之后工作时候接触到的英国人，这种打交道完全不一样 啊。怎么说呢？ 就比如在英国的时候，可能觉得大家就是朋友一块儿出来喝酒啊，然后一块儿出来玩都很轻松很随意。但是真正工作接触到英国人，接触到这些专业的人的时候，会发现他们的很多思路啊，很多工作的方式，很多习惯跟我们都特别大不同。就是从工作的这个生活从留学跟工作这个转变上来看。 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事例给大家分享一下？ 比如说举个什么例子呢？比如说对于薪水或者说对于钱，那可能那个我们可能一般倾向于，比如说我们拿一个固定的一个数，你先付给我，然后我要一个高的数你给我，然后那可能对于英国人来说，他可能注重一个长期的，就是你只要这个东西一直在那儿，那你可能就需要长期的跟他一个分成，这样他能保持他的现金流是充沛的。他你可能一开始给他钱不用很多，但是你要在一段时间之内长期的，对，源源不断的跟他进行这种分成的合作。他的这种思维方式跟我们是挺不一样的。我们可能就是想一次性的要一笔大钱，然后可能没有想到过说，如果我持续不断的有这种分成的话，那我可能能够保持我的一个现金流的健康。 那做这个《灰姑娘》这部剧的时候，一开始是为什么要做这个呢？那么多的童话故事。 对，其实灰姑娘这个故事就是她比较家喻户晓，然后她呢那个在百老汇的演出也比较的成功，在2013年百老汇演出的时候也是拿到了这个9项的托尼奖的提名，等于说她是经过了一个国外的市场的验证的，同时这个故事也是大家就是从小听到大的这样的一个经典的童话故事。 所以就当时选了这个。那其实还有其他白雪公主我们也家喻户晓啊。 对，但是有一些是在迪士尼那边，对，像狮子王啊，像这个阿拉丁啊，它都在迪士尼那边。对， 所以你们 但这是一个版权的问题。 对，还有什么其他的剧吗？你们那个 奇木人生。对，奇木人生的话，像之前演的年轻人可能看的比较多的，像我堂吉诃德和 Q 大道这两部剧。 Q 大道是属于比较没有节操的那种，就是很多没下线的段子。然后我堂吉诃德是一个讲追梦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题材的音乐剧，它就是这个塞万提斯这个作家入狱之后，然后他用堂吉诃德这个故事打动他的狱友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其实他还是做了一些改编。 对，相当于这个音乐剧，它对于堂吉诃德的故事进行了改编，我们是拿的这个音乐剧的这个版权。对， 明白了。 堂吉诃德马上应该就要封箱了，已经演了3年了。 已经演了三年了。 对，已经演了三年了，今年是最后一年，在上海和北京都要演最后一轮。 之前其实我听过你们的那个，看过你们的那个剧叫音乐之声。 音乐之声你看过？ 对，音乐之声我看过。一开始我是以为是给小孩子看的。 对，其实 但其实真的是吗？ 不是。 但是因为我实在是特别的喜欢， 对， 当时就喜欢这部电影。 对， 我想我一定要去看一下。 对， 当然了，在看的过程中呢，不停有小孩子跟着唱，然后 你也跟着唱。 我没有，我还是静静的在台下听的。我当时觉得，哎，这个改编还是很好的。就像比如说我的那个经历啊，看阿拉丁的时候就睡着了，那个票真的是非常的贵，应该是1000多块钱，然后我就差不多睡了有半个小时吧。后来我发现，哎，看这个音乐之声的时候反而这个代入感很强。 对，代入感很强。 所以这个是你们当时的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吗？ 对，其实我们就是其实做中文版嘛，就是想让大家这个唱的能入你的耳，这样的话你才不会睡着嘛，就是你能够听明白这个唱词，然后这个唱词是押韵的，是舒服的，是好听的。然后同时呢，我们进行的中文版的制作，这种改编是适合中国观众的口味的，不是一味的西式的。所以这样来说大家的代入感，然后我觉得更有亲和力。 所以就是你的这个挪威和英国的留学的经历哈，给你现在做音乐制作有什么样的帮助呢？你觉得？ 其实我觉得帮助还是挺大的，就是一方面是 语言。 对，首先就是这个语言。因为现在工作中要不断的就是有这种谈判沟通，然后可能一件事儿要反复沟通100封邮件，然后还要打 Skype 的电话会，然后这个对英语的这种考验真的非常的大。有时候就感觉自己可能虽然之前有留学经历，也学过雅思啊，学过很长时间英语，但是还是有很多词汇量跟不上。所以为了以后工作的考虑，就是大家还是要把英语这个扎实基础打好，不然的话会闹出很多笑话，可能因为一些语态时态的问题，然后因为一些词汇的问题，可能就是完全就是南辕北辙两个意思 啊。你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吗？ 我还没有这么严重过，但是也产生过这种误解。但还是挺可怕的。如果说真的有这种因为语言的问题产生，不过其实老外他们对于这个倒还好，因为他知道你不是母语嘛，所以他们能够比较 能够 包容。对， 还有其他的帮助吗？ 对，除了语言之外，可能就是这种文化的积累吧。就是你在英国的时候多去剧场看剧之后，然后对这个剧的制作，然后对它台前幕后有一个认识。因为这个舞台跟电影还是非常不一样的。电影的话，它就是一件复制品嘛，我拍出来放在电影院里，我播100场都可以。但是一个音乐剧舞台剧的话，我每一场都是要100%的现场演出，都是要台上的演员跟观众呼吸同一片空气，然后要所有的部门灯光音响都要在可能一秒之间就要配合到位，完成这一个一整个的演出，还是跟电影的差别非常大的，这个很迷人的这样一种艺术形式。因为当时也是看了很多剧之后，在国外的那种氛围之下，然后觉得中文版音乐剧还是一块很空白的市场，回国之后应该还是有一个很比较好的发展，所以也是回国之后就加入了这个创业公司。 明白了。所以侯天阳和他的灰姑娘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呢？我们在一段半点报时之后呢，回来再跟您聊他的故事。 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 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最鲜辣的提问，最坦诚的回答，欢迎来到青春联盟之王牌对王牌，用心访谈，用情记录。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成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回来，这里是青春联盟之王牌对王牌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宁。大家呢除了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和 M 九二七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节目。如果大家可以想看到这个我们的侯天阳，这个制作人，这个去挪威和英国只为玩不为学习的侯天阳的话， 这能看到。 对，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在直播专区里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了。其实他刚才讲了他这个在英国还有在挪威的这个留学的经历，是为了他之后做这个在创业公司里面做这个音乐剧有很大的帮助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要说一说关于他的音乐剧《灰姑娘》的故事了。其实我首先比较好奇的就是，你是一个制作人哈，其实我们平常看到的这个音乐剧哈，我们听到的是演员啊， 对， 灯光啊，舞美啊，然后这个是吧， 对， 这个制作人到底是制作什么的呢？ 到底在干嘛呢？ 你干嘛了？ 我到底干嘛了？玩儿， 玩 儿，开玩笑。其实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工种吧，可以这么说。因为一部剧的从它的诞生到它上演要经历非常多的这个环节，那可能从这个大的环节来分的话，首先要有这个剧的策划，然后要有筹备期，要有制作期，要有排演期，然后最后才能把它端上呈上舞台。然后最后可能还有收尾的一些总结啊。当然我们是一个巡演的话，那可能要等到这个巡演全部结束1到3年之后，然后再整体的这个那个收尾。 所以一个音乐剧它的周期如果长的话，可能会1到3年。 对，它因为我们做一个这个怎么说呢，我们做巡演的话一般来说这一年就100多场演出，然后3年的话将近有500场吧，差不多 3年500场演出。那 这个体量还是很大的。 对， 对，非常大。我当时想的是可能200场，我大概心里面想的是200场可能已经对于演员或者是其他工作人员来说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了。 对，是这样，就是一般来说我们按这个就比如说演员吧，演员可能我们会分这个双卡，就是在这个一年当中我们可能有2到3组的演员来去 cover 同一个角色，同时在这个演员队的内部呢还有这种轮替，比如说群演他可以演这个配角，然后配角他可以演主演，那然后群演的话还有群演的替补，这样的话就是 演员就可以是一个这个有机的充分的这样的一个使用。 嗯， 对，那可能技术的人员也一样，就是我们都有这样的替补的团队支撑这个这么多场的这个演出。对， 嗯，所以你们当时在这个制作《灰姑娘》的时候，这个角色是怎么去选的呢？有什么样的标准呢？ 就是演员吗？ 对。 对，灰姑娘的话，我们在全国进行了三轮的这个海选的面试，面试了差不多光北京就1000多人吧，然后加上全国的话差不多有2000多人，然后我们是有这个这部剧的导演是来自美国的导演， 嗯， 叫 Joseph， 由他来带队，然后同时还有来自美国的这个音乐总监，然后还有编舞，还有这个选角导演，这么4个人来完成这个整个2000多人的这个选角的工作。那这些人呢，他会经过比如这个因为音乐剧它是这个唱跳演及这三者为一体的这样的一种艺术形式，所以这三方面都要进行考核。嗯， 所以是美国的导演来选角色。 对，他也是这部剧的导演。 哦，那我以为这个中文版的会是一个中国的导演来做的。 对，就是我们的这个导演 Joe， 他是已经在中国生活工作超过20年了。 啊， 他是北大的这个艺术这个一个院系，那个院系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他是这个艺术总监。 啊， 他是荣誉教授。 也就是说，他其实是了解中国的文化。 对，他在北大教书，其实 美国人啊。 他在北大教书，而且他也有很多自己的作品，像他的一个人的莎士比亚，一个人的伊利亚特，这些都在国内有演出。 嗯，所以这个中文版的灰姑娘在这个本土化的过程当中啊，针对比如说我们中国观众哈，有一些特别处理吗？ 对，其实中文版本身做中文它就是一个本土化处理。 嗯， 就是这个整个的剧本的翻译和歌词的译配都是由我们的一个王牌译配叫做成河他来主笔的。他是目前市面上基本上所有的中文版音乐剧都是由他来翻译的，但是他是我们的这个签约的员工，他是我们公司我们同事的一员。那他可以说是中国目前唯一的这个职业的专业的译配，像妈妈中文版的妈妈咪呀，啊，中文版的猫啊， 啊，全都是他吗？ 全都是他， 这我都看过， 你都看过， 我都看过。 那你是音乐剧？ 我是很喜欢音乐剧的。 哦，对，都是他翻译的。 哦， 所以而且他还上过这个朗读者。然后做过这个朗读者的表演，他是一个很有理想很有这个抱负想把中文版音乐剧做好的这样一位专业的译配。 嗯，所以说这一次的灰姑娘的这一个音乐剧哈，它有什么样的独特之处呢？你觉得？ 其实它独特之处很多，因为我们尝试了很多这个跟世界比较领先的这个理念啊，艺术理念，然后表现形式的这方面的设计和专家的合作，比如说请到了这个英国，获过很多次托尼奖提名的设计师，他也是这个英国国家剧院 NT 的这个御用的设计师，叫Ty Green， 请他来做我们的舞美和服装设计。 嗯， 同时还有像这个小甜甜布兰妮和席琳迪翁的这个魔术特效顾问，请他来做《灰姑娘》里面的很多的魔术特效的设计，像一键变装啊，像这个南瓜变马车啊，这些非常棒的魔术特效都可以在舞台上一个完美的呈现，基本上就是观众看到这都会哇哇不停在哇， 一键不停在哇， 对， 就变成了青蛙嘛。一键变装这个是我很好奇。 嗯，一键变装就是灰姑娘她本身穿着是那个，大家可能看过电影或者看过什么知道，就是她穿着是件破破烂烂的一个灰色的一个，就是一个厨娘的这种干活的衣服嘛。 对， 然后她一秒就可以变成一件华丽的舞会的布灵布灵的这种。 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 魔术 啊。 对，她有一个小的技巧，然后一键就可以完成这样的变装，很好看。 哦， 嗯， 所以在这个南瓜马车出现的时候也是用了魔术在这个舞台上面。 对，南瓜马车，因为南瓜很小嘛， 对， 它放在舞台上，但是马车很大，马车可能有这个1/4个这个屋子这么大。 嗯， 那它突然出现在舞台上，怎么出现的呢？怎么编的呢？对， 哇， 很好看啊。 哇，突然觉得怎么我 有点期待。 对呀，啊，怎么我没有看呢？ 对 啊，是啊。嗯，这个 这部剧对10月22号这之前已经结束了一轮，在 应该是在7月20几号刚结束吧。 对，在6月8号到18号的时候在保利刚结束。 嗯 啊，然后但是我们在10月22号开始要在北京的海淀剧院 再重新的开启一轮27场的长档期的助演。 27场， 对，在北京海淀剧院10月22号开始，现在 11月22号， 现在网上可以买到票。 哇，所以为了看这个变魔术，我觉得我也要去一下哈。 魔术绝对是我们主打的一个亮点，因为除了这个像南瓜变马车呀，像这个一线变装之外，还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小魔术，比如说像漂浮的茶壶，然后像这种会飞行的扫把，这些都非常的神奇。嗯， 所以这个是在原版的剧里面就有呢，还是为了这个次中文版特别设置的？ 其实原版的话并没有这么多魔术的环节，也是我们想要加强这个好玩好看的点去进行的重新的设计。因为其实这个原版并不是电影版，也不是13年百老汇那一版，它是1957年的一个电视版。因为百老汇那一版也是根据1957年这一版去演绎出来的，啊、嗯，等于说我们买的是最源头的、最原始的这个版本。 啊、嗯哦，所以说它是，应该说是其他各种形式的剧的一个基础。 对， 可以这样说， 对，是这样的。 啊、哦，原来是这样子，哇！我觉得今天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居然在舞台上音乐剧里面可以变魔术，而且一个中文版的《灰姑娘》的导演居然是一个美国人。啊，现在我们来听一首歌吧，叫做《重返17岁》啊。希望哎，看了这部《灰姑娘》的剧，能不能重返17岁呢？ 那一定可以的。 啊，重返7岁吧。 重返。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还记得上课铃声多清脆，骑着单车迎着阳光多明媚，还记得当时头发那么黑，忽然被时间沾染了灰，趁现在脚步多清脆，骑着单车迎着阳光多明媚，还记得当时头发那么黑，忽然被时间沾染了灰，趁现在脚步飞扬不为累，赶赴一场关于青春的约会，没送出的信成为写着谁，字字句句刻在心扉，想来仍然陶醉，如果能重来一回，插上翅膀你敢不敢高飞，就算拥有曾经沧海的智慧，我们还是星星人类，如果能重返17岁，那些眼泪你敢不敢浪费，一回插上翅膀你敢不敢高飞，就算拥有曾经沧海的智慧，我们还是世事人类， 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为您直播的《青春联盟之王牌对王牌》。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中文版音乐剧的《灰姑娘》的制作人侯天阳。刚才他其实给我们大家说了，在这部剧前期哈、啊、以及中间出现的一些好玩和有趣以及比较专业的知识。那下面我们继续聊哈、啊，我突然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3年当中500多场演出、你每一场都要跟着吗？ 我其实不用每一场都跟了，我只需要保障首先前期的工作是充分的，然后整个剧组能够在演出期间，能够在开启巡演之前把所有的工作流程梳理完，有一个高质量的能够走巡演的一个这个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流程，然后有充足的演员和技术团队的配备，那只要对接好这些所有的事情，我其实不用去每一站巡演都要跟的。 所以你是负责前期的那个制作环节，到了演出环节的时候就你就可以相对的轻松一点，是吗？ 对，其实演出之后相对轻松，但是其实做制作人的话不光是制作，同时他还要负责像一些市场啊，像一些市场活动啊，像一些这个商业的合作啊，这样的一些东西，他不光是制作啊，比如说谈一些赞助，然后比如说这个做一些线下的活动，对，策划一些线上的一些好玩的东西， 所以是有很多舞台后面的事情。 对，其实不光是这部剧的演出，对。 那这一版的灰姑娘，她的舞美啊，灯光方面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是不是一个就是看起来跟原版的那个英文版没有差别的，还是更胜一筹的呢？ 我们的舞美和服装，像刚才说的是请的这个托尼奖的这个设计师，他呢给我们设计的这个非常华丽的这个宫廷的这个舞美，对这个舞美的期待还是很高的。然后其他的话就是亮点的话，可能还有一个转台，这转台的话就会让整个的幻景非常的流畅，它是可以说是做到一个不用关灯不用暗场就可以做到一个明场幻景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比如说整个的 不用关灯啊， 对，比如说整个的观剧过程会非常的流畅，对。 哦，这个我好像还真的没有体验过，一般情况下都是 一般来说幻景都需要关了灯之后工人在上面推一推， 对， 然后固定到那个固定的位置，然后工人下去再把场灯开开再去演下一场， 对 对。但是我们的话其实转台一转前后的景就不一样啊， 所以这个是专门为这个舞台剧来设计的吗？ 对，这个转台也是特别定制的。 哦， 对， 哇，还是很用心的一部剧了， 非常，对，可以说是制作体量非常大的这样的一部剧。 所以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大概用了多长的时间呢？ 整个的话从前到后，从策划之初到这部剧上演用了1年多，将近1年半的时间吧，因为它中间有很多的跟外方去沟通啊，然后有很多去跟这个不同供应商去沟通，一个很耗时间，因为它的涉及的这个内容比较多， 中间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 中间困难还是很多的，因为这次其实是有5国团队一起合作，像有这个来自爱尔兰的一个顾问，然后有英国的舞美服装设计师，有这个美国的导演，然后有这个比利时的魔术特效师，然后再加上我们中国自己的团队，比如说一个5国的一个团队之间的一个合作，那这个沟通的成本非常的高，因为首先时差就在这儿，对，可能一个电话从12点要打到凌晨3点，对。 你们需要大家一起来开会吗？ 对，像有一些主创会其实是需要一起开的，就是在我设计之初，在设计师在他设计这个舞台之前，我们需要开这样的会，去明确的告诉大家我们要做一部要做一部什么样风格的剧，我们要给什么样的人看，我们有多少钱来做，这些都是需要前期有充分的沟通的。 那有没有比如说碰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导演说我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场景，然后技术说我做不到？ 有啊，有非常多。 就 是基本上每天都在撕这种事儿。就是他会有很，就是你做不到，他做不到，所有人都做不到，但是这块就体现了，就是制作人的作用其实就是要把做不到的变成做到的。 啊，无论是你去说服导演也好，说服技术人员也好，就是因为有成千上万个理由可以让这件事做不到，有成千上万个理由可以让这个剧不演，因为大家这样都省事儿，但是你必须要让这个剧演，所以你就要克服它。 有没有具体的故事给大家分享？ 具体的有很多，比如说因为像我们可能一年要走到30多个剧场， 嗯， 那每一个剧场大家都知道，就像你去每一个房间，它每一个房间都是不一样大的，这剧场它是也是有剧场参数的，它可能它的吊杆的数量，然后它剧场的空间的大小都是不一样的。那可能我这个转，但是因为我这个转台，比如说我这个转台是固定的， 嗯， 我这个地面就是固定的这么大，那可能有的地方它进不去， 放不下了， 放不下，那剧场太小放不下，或者说它因为大家都知道，因为这个舞台里面的光，这个灯光都是挂在这个吊杆上的，也有一些景片是挂在吊杆上的， 对， 可能吊杆呢它数量比较少，导致我挂不完，那这些总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嗯， 那就会有。技术的人说我这调不了，我这个灯用不了，那我们怎么办？那我们就可能需要想别的办法，能不能协调用剧场的灯，或者能不能协调另做这个其他的吊点去挂这个灯，然后能不能把这个转台它旁边的面积缩小，然后适应这个舞台，然后适应这个剧场的限制，就是它会有各种各样的限制啊，嗯，对， 而且是几乎每换 一个 舞台 每一个地方都有限制， 都要重新来一遍， 对，就是这样，就是它真的不是电影，如果是电影的话我有块屏幕就可以了， 是， 对，嗯，但是有你像我们演员有20多个人，技术组有30多个人，要所有这些人配合在一起才能把这件事干了， 所以面临的困难还是很多的， 可以说每天都在面临困难， 哇，那有没有觉得，啊，好累啊，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 每天都在问自己啊， 没有觉得很后悔的时候吗？因为我觉得第一是压力很大， 嗯，对， 第二个就是工作实在是非常的琐碎和复杂， 对，但是它神奇的地方也就在这儿，因为如果你是电影的话，你不可能听到来自屏幕下后面的这个来自屏幕前面的观众的反馈， 嗯， 看到他们的反馈，听到他们的反馈，但是你在剧场里面，当你这一天工作结束，然后这个剧开始上演，大幕一拉开，然后观众全都全神贯注地看着这场演出， 嗯， 然后看到精彩的地方他们会哇，然后他们会鼓掌， 嗯， 然后谢幕的时候他们也会跟着你一起谢幕鼓掌，然后为演员去欢呼，那种感觉是非常棒的一个剧场的一个魔幻时刻吧，嗯， 首演的时候你在吗？ 当然在啊， 嗯，什么样的感觉当时？ 提心吊胆嘛， 提心吊胆啊， 对， 嗯， 首演的时候真的是提心吊胆，因为在首演前一天还有很多的状况没有解决， 嗯， 但是也是台神相助吧， 嗯， 然后也是大家各个部门配合的非常的到位，非常给力，首演那天也可以说是没有重大的这个演出事故的顺利的流畅的演完，然后后台很多人都哭了，因为都没有想到会这么的顺利， 嗯， 然后大家都是提心吊胆捏着一把汗，很多很关键的转场，很关键的这个比如说魔术的环节，很关键的一些这个推换景的环节，大家都流畅的没有缝隙的成功的完成了，然后大家很多人在后台都泪流满面，就是太成功了，嗯， 哇， 对， 那台前的观众呢？ 台前的观众，当然台前观众是不知道幕后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因为可能就隔着一个，就隔着一道这个景片后面，可能就有工作人员在那儿很卖力的在推啊，很卖力的在去工作啊，然后也同时也流着这个热泪，对，但是观众看到的就是正面的这个一场非常棒的、非常漂亮的、非常华丽的一个演出， 嗯， 观众就用掌声去回馈。 嗯，有没有遇到过就是观众特别激动的一些经历呢？ 有，我们其实因为七幕这么长时间以来也积累了很多的老粉， 嗯 啊，然后有那么几位老粉让我们非常印象深刻，比如有一位， 啊，你会记得他是哪一位？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真的像有很多人刷20多场、30多场了。嗯， 那就是铁粉了， 这是真的是铁粉， 嗯， 然后像有一位就是他会为我们设计一些衍生品，他会为我们自己做一些衍生品 啊，他是义务的， 对，因为他本身学设计的， 嗯， 然后他会设计一些比如说名牌啊，会设计一些好玩的海报啊，会设计一些好玩的这个叫什么这种挂牌， 嗯 啊，然后做出来然后给到我们，嗯， 哇，真的是很感动， 非常暖心的一位，对对对，铁粉，然后还有一些铁粉他会一直在喊 Bravo， 就 Bravo 我们都知道是剧场里面，当你看到很高兴的时候你会喊的就是太好了太好了，嗯，就是他会一直在给我们喊 Bravo， 嗯， 其实你们 受到这些反馈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啊。 对， 自己的一年多一年半的这些付出 没有白费。 对，未来还有想做什么其他的剧吗？ 对，马上还有一部剧要这个8月3号到8月26号在这个大麦超剧场，也是在北京的大麦超剧场要演的，叫近乎正常，叫 Next to Normal。 这部剧也是获21世纪第一个获得这个普利策奖的一部音乐剧，非常有 音乐剧获得了普利策奖。 对， 这个怎么说呢？ 因为他的这个故事很棒很棒，它是一个很能直击人心的故事。 啊，你再说一遍哪天来着？ 8月3号到8月26号。 好，我会去看的。 对，在大麦超剧场。他讲的是，其实是一个双向情感障碍的这样的一个母亲，就是其实就是抑郁症和躁郁症的这样的一个患者。他非常思念他的儿子，然后跟他的家，他讲的是这个家庭之间的一些矛盾，然后他自己怎么样去克服自己心里的这个抑郁的这种疾病吧。对，然后他是就像这部剧我们打的 slogan 一样，就是黑暗之中总会有光，它是很能给人力量的，很震撼人的这样一部剧。 所以这个就不是像其他的比如说妈妈咪呀、灰姑娘这样 很轻松 的东西。 对，不像灰姑娘这种比较偏家庭观众啊，偏这种就是情侣观众这样一些的。这部 Next Normal 近乎正常就比较偏，如果你心里有很多的事情，然后想要在剧场里通过观看一部剧去跟剧中的人物有互动有共鸣，想要去感动想要去被打动的话，那它很适合。 所以你们做每一部剧的时候那个定位其实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因为其实做这种市场化的运营吧，就是需要你首先就是要考虑观众他想看什么。对，那我们根据观众想看的，我们会划分像有合家欢的亲子的剧目，也有这种打年轻人的，打这种比就更现代一些的这样的剧目。对，它会更深刻一些。 明白了。所以大家如果想去看一些很轻松的灰姑娘啊，唐吉诃德啊也好，或者看一些 对 音乐之声，或者是看一些比较深刻的有深度的有思想的也好，欢迎大家去为什么我们开始给你打广告。大家可以去观看一下哈。对，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七木的公众号。 对，如果大家这么听了他的故事觉得这个灰姑娘很好看的话，也可以在10月份的时候去感受一下。 对， 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已经到了12:57，非常的快哈。希望之后天阳，如果你还有其他的留学的经历的话，再去留学吧。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如果喜欢他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平台上“关爱青年计划”来给大家留言哈。 关爱一下我。 对，关爱一下他，他做的这么辛苦。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要说再见了，稍后为您还会送上其他的节目。那么我们的青春联盟呢到这里就结束了，之后呢还会有我们全新的嘉宾到这个节目当中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不要走开，拜拜， 拜拜。 我愿化作一滴泪，生在你的眼眉，流过你的脸，浸入你的泪水，躺下去是山水，翻过来是花蕊，影响前世。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